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乐。 世界末日就尽管来吧，我会继续无恶不作，不会浪费每一个快乐。 No no 快乐滋味， 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却守候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 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阳性，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一颗心，我和你的绝报局，结局是精彩可期。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就会成了回忆，去和做我自己。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着美丽天气， 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 一加一就加一，燃烧着热情，一颗心，我和你的命，绝不放弃， 绝对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喜，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 就会成了回忆，去和做我自己。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情景，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未知的命运，

天有个人肩膀可以靠。 每天 是随你再艰难我不畏惧，需要我就说一句。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

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本背叛，不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能安慰他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许对儿，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留下鲜花，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结尾到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床单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欲望的后面，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觉得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一丝分不裂，从此没有了家。沉入黑夜 Baby that's me 的娘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 la She la She la la 等一梦一梦熄灭吧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 She la She la She la la谁我爱谁，我要谁，我去哪？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一丝分无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 要一直想送你的礼物，要烟花来做头奖，你念着这一趟会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沉默，倒数十下等指针穿发，摊开手轻轻享受，要学留下的问候。 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的流下眼泪的枕头，闭着眼睛想象曾童话的荒凉，睡觉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

香亭北栏杆，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栏杆。

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热，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如果了该怎么度过。天边风光身边的我都不在你眼中，你的眼中藏着什么我从来都不懂，没有关系，你的世界就让你拥有，不打扰是我的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的黎明，不知道不明白我想要，为什么我的心那爱情的距离总是在孤单里再把我的最好的就让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自由，我给你全部全部全部全部自由。

我在慢慢